给你 mercy。 有你 say stop。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Get a bow, get a bow, get a bow。 你的每句都能翻起我的波澜。 Get a rich, get a rich, get a rich。 和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Yeah, bitch, you a motherfucking dog。 我会爱你直到你的头发长长。短发姑娘 get it， 短发姑娘 get it， 在我世界长发姑娘我不叫她 baby， 散发迷人魅力，我的气质烈的，搞不定的夜晚我会为你写首 reggae， 顶着头别让我看不到，你别紧着闭眼我可做不到，鼓起勇气露出口 kiss smile， 可别空气凝固静止这一秒。 You're saying stop， 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渴望，我的 girlfriend 现在会是你。我会好奇你对我说的一字一句，可能我都听不腻。掏出真心，掏出真心，我会像他那把真心装进爆笑倾诉交给你。夹着海盗穿在你的心里 swimming， 探索未曾知晓的秘密。 You're saying stop。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Get a bow, get a bow, get a bow。 你的每句都能翻起我的波澜。 Get a rich, get a rich, get a rich。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Bitch, you a motherfucking dog。 我会爱你直到你的头发长长。 怎么会感觉到心神不宁？也许我会开始真正紧握手机。哇，这个状态真的无所事事。Get it, lab don't stop, lab don't stop。心里一直默念 I don't give a fuck。可我拨通你的电话就是要你点头。可别那么多的纠结，我会我 先跳掉。但我推测那么多朋友的聚会，只会把我时间给你。但你知道，平常 I'm a busy， 但你的邀约都没问题。叫你今天别再勉强，你的头发不够长，何必为了可爱加个辫子头？什么短发长发开个玩笑，去你妈的 ！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我的 lady girl。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Get a bow get a bow get a bow。 你的每句都能翻起我的波澜。 Get a rich get a rich get a rich。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Yeah bitch you a motherfucking dog。 我会爱你直到你的头发长长。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Get a bow, get a bow, get a bow。 你的每句都能翻起我的波澜。 Get a rich, get a rich, get a rich。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。 Yeah, bitch, you a motherfucking dog。 我会爱你直到你的头发。